女性八八一，逢星期二晚明星行动。 第五集亿万追踪，监制谢西嘉，剧本编审张国明，制作 Inti。石修饰演 ICAC 高级调查员王 Sir， 唐文龙是 ICAC 调查员 Michael， 依记 ICAC 调查员 Joanne， 冯志峰饰演周警司，细苏探员 Alan， 泰山银行董事江明仁 ，German 银行经理马启新 ，Benny 银行会计师曾志杰 ，Eric 五老九，阿 Don 饰演律师，朱芬饰演会计师老婆。今日行动开始。 各位 ICAC 同事和 Police 的手足，我是警务处的周福成警司。今年三月，银行监管当局发现这一间银行的账目很有问题，通知我们警方跟进。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当中有涉及贪污的罪行。 各位，我是 ICAC 高级调查主任黄迪恩。因为这件案件涉及贪污的罪行，所以今次 ICAC 和警方就特别成立了联合专案小组，一起调查这件 case。 这件案非常之严重，银行的损失是以亿元计，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和几间财务公司兑换了一大批的期票，本来希望可以在买卖价和利息里面赚到钱，但是后来这些支票到期才发现有问题换不回钱，而财务公司的负责人就通通都不见了。 经我们联合调查发现，这几间财务公司都是同一个老板，他就是列千峰。大家看荧光幕上面这个呢，就是聂千峰了。他是泰国一个庞大老千集团的大佬，现在已经失了踪，可能回了泰国。我们已经通知了国际刑警追查他的下落。再看看荧光幕，这个叫做江明仁，他是这间被骗银行的执行董事。这个呢就是银行总经理马启生。他们坚持这一件只是银行方面业务上失败的事件，冇嘢值得怀疑，拒绝同我哋合作。而我哋怀疑里面呢仲有其他嘅原因。 喺调查里面，我哋就发现银行執行董事江明仁嘅爸爸喺未过世之前曾经同过聂千峰喺泰国拍档做嘅生意。而即係话佢哋係有私人嘅交往。嗱，呢一啲呢就係银行监管当局嘅报告，同其他初步嘅资料都喺晒度。好希望大家攞返去慢慢研究。 希望我哋今次廉署同埋警方嘅合作可以成功将呢啲俄骗银行嘅贪污分子一网打尽。 Hi， 我系 Alan 啊，警署嗰边嚟嘅。 系，我系 ICAC 嘅 Michael， 合作愉快。 系，合作愉快。你睇晒啲 file 未？ 啊，当然睇晒啦。嗱，喺资料里边咧，我发现咗啲好奇怪嘅嘢。嗱，喺呢三年嚟，嗰几间财务公司向银行兑换翻嚟嘅钱，都系存入同一间叫维达行嘅美国银行户口里边。而嗰个美国银行户口嘅钱咧，隔冇几耐就会存入另一个神秘户口里边，总数有成7000多万美金。 我都有留意紧呢间维达行。 嗱，你再睇下呢个 file。维达行向银行申请信贷，系以美国一块地皮做抵押嘅。根据呢啲资料，根本系夸大晒嗰块地皮嘅价值。嗰块地皮根本就唔值咁多钱。嗰个户口抵押不足，依然可以兑换咁多个期票，后面一定有唔寻常嘅嘢。 我都 check 过呢间维达行嘅信贷抵押总值根本就唔超过3000万，但系香港嗰间银行竟然俾佢可以兑换到9000多万嘅美金期票，个户口根本就抵押不足，咁都可以兑换到咁多钱嘅期票，银行肯定有内鬼。我哋立即去查下， 好啊。 OK， 警方的人你就叫他入嚟啦。ICAC 那边我就不想浪费时间啦。 是。 不好意思啊，江生，他们啊坚持一定话要入嚟见你啊。 点啊？不是 ICAC 是独立部门就可以独行独断啊嘛。 江生啊，我哋想你明白，今次是 ICAC 同警方组成联合专案小组，希望你同我哋合作。 联唔联合是你哋嘅事，唔关我事。 我哋咁大间银行，梗系有人想呃我哋钱啦。所以我哋好乐意同警方合作，请佢哋帮我哋去查出边啲坏人偷住我哋啲钱。至于贪污方面，我想同你讲，我哋银行喺请人方面从来好谨慎，我哋绝对唔会怀疑自己嘅员工。你哋无谓嘥时间啦 ，Tracy 送客 系 阿方帮办系嘛？请过嚟呢一边咧， 阿江生啊。既然你一意孤行，唔肯同我哋合作嘅话，咁我哋唯有运用我哋嘅法定权力啦。 讲法律好，同我哋银行嘅律师讲。 嗰个江美人分明喺度玩嘢啦，净肯见你唔肯见我，佢根本就隐瞒紧啲嘢。 你唔好咁怒气先啦。 咁唔系咩？你已经见过佢好多次噶啦，佢到而家都唔肯正面回答佢个人财政状况。特别问到个私人嘅户口，同埋其他同佢有关嘅户口喺呢三年汇钱去泰国嘅记录，一时又话搵唔到资料，一时话唔记得晒，咁点查啊？ 慢慢套佢讲咯。 大佬啊，我哋而家进度已经好慢噶啦，聂千峰已经走咗佬啊，再唔快啲嘅话，我担心呢个江明都走埋佬啊。啊，不如咁啊，老老实实啦，引用 ICC 防止贿赂条例第14条，廉署有权向任何涉嫌人士追讨过去呢三年财政资料， 但系咁冇用噶嘛，未必查到啲乜噶，你明唔明啊？咁只会令佢用更多律师费去玩嘢。嗱，再讲啊，用法律程序会将整个过程拖慢噶。 咁点样啊？ 不如咁啦，阵间我哋翻警局向反黑组嗰边啲同事吐下料，因为聂千峰呢个老千冇理由冇同啲黑社会合作过嘅。如果有，反黑组嗰边一定有记录。电联啦。 方 Sir， 咁好翻嚟探我哋啊！ 喂，阿叶，翻嚟梗系揾你帮手啦。 诶，咪个客气啦，讲。 喂，你反黑咁耐咧，识唔识聂千峰呢个人？ 聂千峰，我有佢啲资料、 啊。系，嗱，我知个人咧就而家唔喺香港，但我意思系，你知唔知佢有咩马仔或者系有关佢啲线索咁咧？ 我知道，我知道聂千峰系喺土瓜湾有个斗噶。 系，喂，即刻带我睇下。喂 ，Michael， 我去过土瓜湾聂千峰以前一个地址，但系已经荒废咗，冇人住。 嗯， 但我喺屋里面嘅垃圾堆咧，揾到一个茶餐厅嘅外卖纸。我揾啲手足去问嗰间茶餐厅嗰啲外卖伙计噶啦，睇下有冇人认得聂千峰，或者有咩人出入过呢度。 好啊，嗱，我咧都查到啲嘢。 嗯， 我用电脑计过晒银行向聂千峰买卖期票交易，喺三年里面咧，佢用同样嘅手法，但银码越嚟越大，仲拖延期票兑现嘅时间添。 好典型嘅老千手法。等欠落银行越嚟越多钱嘅时候，就突然失踪。 嗱，佢哋呢种犯罪手法咧，我哋可以叫做支票轮。 支票轮， 嗯，第一步，香港嘅财务公司用美国间空壳公司开出一批空头嘅期票， 嗯， 佢哋再将呢批空头嘅期票咧卖俾香港间银行去兑现现金，香港银行咧就从中赚取利息同埋手续费。嗱，当支票到期啦，香港银行就会将呢批支票寄翻去美国银行。兑现现金， 即系表面上系好正常嘅支票兑现同埋买卖，银行可以赚到利息、汇水同埋差价。 但系呢批支票根本就空头啊嘛，个银行我根本就冇钱，所以呢间财务公司一收到香港银行啲钱咧，就以最快速度即刻寄翻去美国嗰个支票户口度。 哦，佢哋有时间咁做，就系因为香港银行要将支票汇翻去美国银行换钱嘅时间，成个过程要7至10日，而财务公司就喺呢7日之前，将香港银行换俾佢哋嘅钱，及时存翻入去嗰个本来冇钱嘅支票户口里面。 咪系咯，嗱，咁香港银行攞住嗰啲期票去翻个支票户口度换钱，就次次都系成功换翻啲钱翻嚟。咁咧，财务公司咧就可以成功呃到银行嘅信任咯。于是财务公司就睇准机会，一次过向香港银行兑换大批巨额期票。但系今次期票到期啦，香港银行将期票回去美国换钱嗰阵咧，就发现今次嗰支期票户口一个先都冇，而财务公司负责人全部玩失踪。嗰时先发现俾佢哋呃晒啲钱咯。 但系其中有一个问题，呢一间香港银行高层可以俾呢一间财务公司得到咁大都唔出声，极有可能收咗暗口费。我怀疑银行一定有人收咗唔少。 咁但系佢点同董事局交代？ 咁就要靠银行嗰个会计师啦。 银行嗰啲数唔理真定假，都系嗰个会计师做出嚟。只要佢喺银行年报嗰度俾董事局睇到间公司嘅资产雄厚、放款大、收入利息高，咁咪 OK 咯。我初步盘问过嗰啲会计师噶啦，佢一口咬定聂千锋系老千，呃佢呃银行，你信唔信啊？ 信佢。我话呢个会计师肯定有问题啊！ 呢个会计师叫曾志杰，英国读会计嘅，读书嘅时候经常有人汇钱俾佢使。你估系边个？ 唔系光明人啊嘛？ 差唔多啦，光明人嘅爸。 唉，咁睇嚟呢个会计师啊，同佢哋肯定一家亲。 咁仲唔快啲请阿马经理同光明人翻嚟饮杯咖啡？ 最终 老公啊，你做会计师嘅啫，点解 ICAC 要找你问话嘅？ 他们寻嚟问下啦，啫系嘛？冇事嘅。老婆，你自己翻屋企先啦。 马经理，从你嘅护照睇嚟。呢三年嚟，你去过美国，而每一次都有大批现金存入自己嘅户口。你自己做银行嘅，点解你唔见汇？ 喂，你有咩权喺美国调查我嘅户口啊？ 我哋有权同美国法庭申请嘅，马生。 唔通我银子多都犯法？ 光明人先生，我想你解释一下，点解你不断同呢几间咧根本上唔够账面抵押嘅财务公司？买入一啲期票嚟做投资， 我使唔使你教我点样做生意啊？ 我哋银行兑换嘅期票唔系用啲客户抵押做考虑因素，而系睇嗰个客当时嘅经济情况同信用好唔好嚟衡量嘅。 所以话你外行啊！ 江生，咁呢三年嚟都冇嘢令到你怀疑， 起码喺账面上面我冇理由怀疑。 Sorry， 江生，我谂我哋要向法庭申请扣留你嘅 passport。你暂时唔可以出境， 你哋有权扣留我 passport 咩？ 你可以问下律师， 陈律师， 佢哋有权向法庭申请扣留你嘅 passport， 但系我哋亦都有权向法庭申请发还。江生，你放心。 喂，曾生系嘛？喂，小心杯咖啡啊！ 哦，唔该晒。 阿曾志杰先生系嘛？你估有冇人会信你头先嘅解释咧？ 咁我讲嘅全部都系事实嚟噶。 嗱，阿聂千锋咧就揾唔到人噶啦，阿江明仁同埋马经理咧又话唔关佢哋事，咁换句话讲，你呢个会计师咧就一个人就孭晒上身噶咯噃。阿曾生，咁我哋要正式咧就同你落案就控告你噶啦，麻烦你同我出去影相同埋打个手指模啊。 吓，冇啊，冇啊。 好，咁即系咩意思啊？ 咁冇理由要我一个人孭晒噶嘛？要咩就一齐孭？ 好啊，咁就一五一十咧，就讲晒成件事俾我哋听啦。 岂有此理！你咁反骨，想指证我哋？ 我一早都话过，我哋唔好做埋啲咁嘅嘢噶啦。 分钱嗰阵又唔见你话唔好做。你知唔知咩叫饮水思源啊？冇我哋江家俾钱供你去英国读书，你今日会做到会计师咩？ 咪系咯，曾志杰，做人唔可以咁反骨噶嘛。何况你为乜要做一啲损人唔利己嘅事啫？你做假账就坐硬噶啦，但供咗我哋出嚟，对你冇乜好处啫。 但系如果我坐监，我老婆带住个 头咁啦，江生，如果杰仔肯一个人孭晒。咪俾几百万佢老婆安胎咯， 但系我同 ICAC 乜都讲晒咯。 切，你咪话系佢哋逼你，你唔系想咁讲咪得咯。 有冇搞错啊？又俾佢甩到身，肯定系佢收埋咗会计师啦。而家条友就一个人孭晒。 喂 ，Michael。收到封阿江明仁同马启新搭紧路走佬添。 我哋要争取时间。如果唔系俾佢走咗去咧，到时要搞引渡就好麻烦。 阿 Sir， 阿 Sir， 有料到啊！ 喂，阿叶，查到咩？ 问到茶餐厅送外卖嗰个伙计，佢记得住喺聂千峰个旧斗，系佢嘅一个得力马仔，叫做五老九噶。而五老九就系聂千峰嘅贴身师爷，相信揾到佢一定会查到好多嘢。 喂，要揾就快啲揾啊！有料话光明人已经订机票去泰国添咯。 喂 ，Ellen 啊，喂，系咪真系冇计啊？一定要俾翻本 passport 佢啊？ 有乜办法呢？曾志杰而家唔肯指证佢哋，法官就唔会批准我哋继续扣留佢嘅旅行证件。而家唯有咧即刻发散晒揾呢个五老九，希望喺佢嗰度咧揾到证据。 Yes sir。唉，揾咗咁多啊，成个香港揾过晒噶啦，揾嘅揾唔到个五老九嘅， 而家仲要我亲手送翻呢个 passport 俾个光明人。呢个世界发生乜嘢事啊？ 江生，这个是你的 passport。 都话咗你哋噶啦，唔够料就咪鬼扣留我本 passport 啦。而家咪又要俾翻我，嘥晒纳税人啲钱。 阿四，送客。 哎呀，江生啊，你有电话啊？ 边鬼个啊？我执紧行李啊。 系啊，何医生打嚟噶，佢话十四叔咧个病好严重啊。 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得啦。 佢咧即刻要。 得啦得啦，花场。啊，你话我一阵系俾翻个电话佢同佢倾啦。 哦，系系系。 啊，两位，我五点就飞噶啦，冇事就请两位唔好企度阻住我啦吓，拜拜。 眼白白睇住佢走人，佢话公干几日。 使咁多行李啊？ 去咗唔翻嚟，咪带咁多行李咯。 唉，喂，咪住，头先个工人又话十四叔嗰个病越嚟重嘅。十四叔，十四，十四，五老九，五老九十四。喂，五加九咪等于十四咯？会唔会嗰十四叔就系五老九啊？ 喂，我服咗你啊 ，Michael， 咁都俾你谂到，唔怪得知佢头先同工人讲嘢嘅时候，一讲到十四叔。光明人嗰样好似好唔自在咁啦， 唔怪得知我哋连医院都查过都查唔到五老九个名啦。可能光明人就怕我哋揾到佢，所以五老九病到飞起咧，佢都唔送我入医院。 系啦，咁等我查翻佢屋企嗰条电话先，揾出嗰个医生出嚟，再即刻查翻佢出诊个地址先。 OK。 Michael， 呢度就系五老九嘅地址。 嗯。 你哋咁多位做咩噶？ 我哋系廉政公署同埋警察部嘅人，呢个系我嘅证件，我哋想揾五老九先生。 哦，咁样，你哋揾十四叔，佢喺房度，我去话俾佢听先啊。 Michael， 五老九果然就系十四叔，好嘢啊！ 两位。咩事啊？ 五老九先生啊，我哋而家怀疑你同一单银行诈骗案有关，呢个系我搜查令。 你哋查啦。 Michael，Michael， 我揾到啲嘢啊！你睇呢本簿。 嗯。 Yes，Bingo！ 喂，果然系佢做假数嗰个记录啊！ 系啊， 一天都光晒。 啊，一天都光晒。 冇错啊，过晒钟仲未上得机嘅。 喂，小姐，究竟仲喺度等紧咩啊？ 等埋我哋啊嘛，江生。 啊， 江明仁先生，我哋已经揾到五老九，仲喺佢屋企揾到你哋做假账记录嘅账簿。佢亦都已经供晒你哋银行同聂千峰空壳公司之间嘅非法勾当。我相信你而家有 passport 都唔可以离开香港嘅啩。 廉政公署同警务处嘅联手合作，成功将呢班财经界嘅不法分子绳之于法。银行董事及总经理被控串谋行骗，分别判监三年；会计经理被控串谋行骗，判监一年半。财务公司主席成功引渡返港，被控五项串谋行骗罪，判监八年。 今日行动成功，下星期继续。 雷霆八八一，逢星期二晚，廉政行动 第六集。 另类游戏。 我哋接到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一位发牌主任 Ada Wong 小姐嘅举报，佢话怀疑有同事贪污，亦都唔知道自己系咪被贿，因为喺佢生日嗰日，有人放咗条金链喺佢柜桶嗰度。 嗱，各位同事，等我同你哋介绍下，呢位咧就系新嚟嘅 Jenny， 啱啱先搞掂哥 Ada， 拉埋佢落水，而家又嚟个 Jenny， 唔使惊，兵来将挡，唔系冇得做嘅。 公务员利用职权串谋受贿。石修、唐文龙，881903全体，星期二晚10:30，廉政行动。